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加油，北京时间7点01分，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并且今天要在上班路上跟您分享好多有意思资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鲸鱼。 这就完了 啊？对， 就一分钟。这就是传说中的夜晚曲吧？啊， 就是有没有把大家成功叫醒的感觉？ 那个就是首先这首歌曲确实把我成功叫醒了，另外这个短的程度让我惊醒啊。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孙楠还有周深一起带来的《中国加油歌》啊，这首歌曲特别适合这两天听。我相信从周五开始，从开幕式开始，然后很多朋友其实在一直怀念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当中的一些细节和画面。 我跟你说啊，昨天我去那 YouTube 网站当中呢，登录了一下这个就是2008年奥运会那个集锦哈，发现了短短的3天时间当中增加了大概几十万人。 对， 然后所有人都说，哎，有没有谁是看过东京开幕式以后回来的？ 就好多人在 B 站的那个对弹幕上打，就是说2021过来的。但其实我觉得很可以理解嘛，因为我们作为中国人来讲，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想起来了我们国家当时的一些跟我们文化息息相关的一些部分，所以想要去重温一下的这个理念。当然从整个周六开始呢，我们的奥运健儿已经在前方开始了为我们奋勇争第一、勇夺金牌的光辉历程。很多朋友就一直都是大家心怀满满而且很激动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这首《中国加油歌》很好的可以代表这几天我们的心情。 是这两天的这个奥运比赛你看了吗，鲸鱼？ 我看了，我当然看了。 就是 就每一个夺冠的那个瞬间，就是如果当时我错过了，一定会倒过去再重新看一下回放。 这果然跟梅罗给你带来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啊！ 我跟你说了嘛，奥运是一个就是全民大事件， 哎， 可能就是每4年1度，我跟奥运界就是我跟体育界仅存的联系就在这里。 所以呢，你看今天连鲸鱼都这么的欢欣鼓舞，所以我估计每个人现在都沉浸在这个奥运当中的那种为国加油和自豪感的这种氛围当中。 是的，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跟这有关系吗？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待会儿给大家揭晓。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好了，来看一下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音台的气温呢是27.1度。今天白天到夜间有雷阵雨，夜间的雨量呢是相对比较大的，同时呢空气湿度比较大，体感闷热。大家出行的话要带好雨具，注意防雨防雷电。山区和浅山区呢容易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高，所以近期呢请各位不要到山区游玩，以免发生一些危险啊。 是，那大家打开天气预报看一下本周的天气的话，会发现每一天几乎都有雷阵雨啊。临时带上一把伞，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具体的预报数值如下。那么今天白天是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2度，最小相对湿度是60%。今天夜间是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25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0%。今年这个特殊的夏天啊，尽管说最高温度很少上到，比如说往年一看有37、8度，或者说体感温度可以达到 很高，就没有过，最高32度哈。 但是我觉得闷热的程度一点也不比往年低，就是真的 湿度大。 对，所以而且加上一直是有一个雷阵雨的天气，上周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有了一个晴天，大家都好开心，说赶快要出去玩一下。 是，所以呢，今天呢，这个天气呢，好像看起来暂时呢还是跟之前差不多，但是我觉得本周总体来说，温度还是比较适宜的哈。 对， 所以呢，就是在家里打一个除湿键就 OK 了哈。 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签到排行榜前十名，第一名是灵动天晴了，第二名是 Betty， 第三名是星韵 Elena， 第四名是伊斯达摸摸，第五名是刘峰。 嗯，来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呢是考拉，第七名小西，第八名是图图，第九名太子，以及第十名孙海征。来，恭喜上的十位朋友哈！ 欢迎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一起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刚刚说要卖个小关子，其实这个中国加油歌哈，今天在这个场合当中放，除了为我们前方的奥运健儿加油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为现在正在受灾的灾区人民们加油的。 嗯， 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了非常多让人感动的事情，那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这个话题也和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有关。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在河南特大暴雨之后，众多国货品牌纷纷捐款，像 To Be No.1 的鸿星尔克硬是拿出了营业额的一多半，护颜果汁破产重组也要献上一份力量，蜜雪冰城本是受灾群众也要用你爱我我爱你的诗情画意捐出自己的一大份爱心。这样的事迹被网友们发现之后，那可不得了了，短短几天硬是把多家品牌的商品买到断码断货，甚至在夏天都穿着羽绒服去刷街。当然还有好多又好笑又感动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国货和国民当中。这几天的我呀，真的是喝着奶茶吃着方便面，脚踏基本穿不坏的运动鞋，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那今天呢，称国货到底能有多拼，就来说一说那些超好用超好吃的国货之光吧。赶快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些超好用超好吃的国货之光吧。 就是那个蜜雪冰城的，就最近比较火的那个曲子， 听出来了吧？ 啊、你知道前两天还有人问，就是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是蜜雪冰城主题曲吧？我说这首歌曲是美国的苏珊娜， 对，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美国民谣啊，这大概已经有、 oh, Susanna, 已经有几十年了， 是 然后、 啊、不。一百多年了， 对， 一八几几年的歌曲、啊， 就是年代非常的久远， 特别特别久远， 而且就是它其实之前也有一个翻的过来的中文版，也已经有几十年 了。就苏珊娜，对，基本也有一百年左右了哈、 嗯。但这个 BGM 真的是太魔性了，最近我在路上没有办法控制到自己，就是经常毫无预警的就开始“你爱我，我爱你”，太洗脑了这个旋律。 是，但不管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刚才他用这个旋律呢，也是提示大家，就是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那些你觉得特别好用的国货在哪里。 称国货到底能有多拼，来说一说你觉得超好用的国货之光。其实之前我们跟大家有做过好物分享，还有很多朋友对跟我们分享过，然后说觉得超好用的国货哈。今天我们来再次跟大家更新一下，除了刚刚提到的一些点还有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比如说 To be number one， 这个不是人家鸿星尔克自己打出来的，是最近我们这些野性消费的消费者们生生给他贴上去的， 本身也是他的一个 slogan 嘛，对吧？ 是 To be number one， 对，但是大家现在提出来了之后，我们会发现有好多好玩的一些梗，比如说在直播间当中买，说大家不要再下单了，我们已经没货了，没关系，你寄个商标过来就行，我们自己缝，然后呢我们没有人看店了，没关系，我可以帮你去看店。 最心酸的是你们店最贵那双鞋多少，搜口口搜搜了半天，拿出 200多块钱， 三百出头吧，好像是 打完折200多，叠加用券就叠加用券下来大概200多。当然了，我能体验到，就是这是最近大家其实一个情绪的一个抒发口哈。我们想要借这样的机会，为这些在特殊时期站出来的民族企业骄傲和自豪，同时也希望他们能够感受到我们的一些回馈和用心。 是，大家今天呢去发掘一下这些好用的国货，同时呢你们还有机会来获得奖品哈。 是，本节目的奖品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的，价值300元的两箱娃哈哈营养早餐，还有一箱娃哈哈营养快线。 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不要忘记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在我们的这个回复后面，你就会有机会来赢得刚才说到的这三箱啊。 称国货到底有多拼，来说一说你觉得超好用的国货之光，娃哈哈当然也是国货之光了。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超好用的国货、超好用的那当然得是我们的中国话呀， 快放出来吧，这首歌太熟了啊。上榜的榜单伦敦玛丽莲买了件旗袍送妈妈，莫斯科的布斯基爱上牛肉面疙瘩， 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 嘴里念着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评上巨鹿的变化， 平平仄仄平平仄， 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长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板凳偏偏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 鹅，我想留着一条河。哥说 哭完的河， 弟弟说 玩完的鹅， 鹅要过河，河要渡鹅，不知是拿鹅过河还是 全世界都在学中。 我不高能呼吸配着电吉他， 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 嘴里念的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平上巨鹿的变化。 仄仄平平仄仄平， 好优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有个小孩叫小兔，上街打醋又买布，买了布打了醋，回头看见樱桃兔，放下布喝下醋，上前去追樱桃兔，喂了樱跑了兔，撒了醋湿了布，嘴说腿，嘴说嘴，嘴说腿，爱说腿，腿说嘴，爱甩嘴，光动嘴。光弄腿不动嘴，不如不讲腿和嘴，到底是那嘴说腿还是嘴说腿？ 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我们说的话让世界都认真听话。 好优美的中国话，来自 SHE 中国话。 哎，而且当时我觉得，就是 SHE 唱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曲是一种憧憬和愿景。 嗯， 现在基本好像变成了一种实现了哈。 是，中国货到底有多拼？今天我们在上班路上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你觉得超好用的国货之光。 嗯， 大家还沉浸在刚刚鸿星尔克的梗当中出不来哈。我们有说一些什么野性消费啊，还有什么寄吊牌过来自己缝着，当然是大家开心， 子琪说 好玩。对 对，子琪说鸿星尔克的老板呢出来提醒大家要理性消费。 嗯， 网友说叫你们老板不要多管闲事。 是的，就是大家现在网友在直播间当中哈，就很喜欢跟大家去玩这种梗。其实也能看出来，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其实是一个情绪的抒发，也希望借由这种形式表达一下，在这种关键时刻站出来的这些爱国企业，对他们表达一些敬意啊。嗯， 哎， 但我觉得鸿星尔克的老板也非常的聪明，他适时的、及时的给自己注册了一个官方的抖音账号， 嗯， 出来就发了一条。然后呢，他大概声明了三件事情，就是第一件事情是希望大家还是要理性消，就感谢大家。然后第二件事情， 不敢用理性消费了。 就还是说希望大家要理性消费，就是不要冲动，就要买需要自己需要的东西。然后第三个是希望大家也不要借此对其他的一些同行产生攻击，比如说你看人家捐了多少钱，你才去捐多少钱，不要有这种攀比。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支持所有的国货品牌，就是这些国货品牌大家走到这一步发展都不容易，希望大家不要借此去攻击同行。 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觉得超好用的国货之光到底是什么？ 嗯， 而且我们今天绝对说的不是一家企业哈， 是，我们就不跟大家聊梗了哈，我们来聊聊实际的真的好用的部分。 是， 燕林说了，大宝、娃哈哈、北冰洋、稻香村、伊利、三元、伊利，这都是我最近在用的，觉得超好用的品牌。 感觉吃的为主啊，是吧？ 吃的穿的，嗯， 对对对对对。然后周周呢说，国货的话，我觉得就是2008年我买过鸿星尔克的 T 恤，质量还可以，就是材质一般，不透气也不吸汗。那是你2008年买的吗？ 你要看什么样的款式，因为有一些它确实是，比如说就是吸汗或者透气款式的，相对来讲价位定的就是要高一些啊。 是，英妈磊磊说呢，华为、美的、海尔都是咱的国货之光哈。 嗯，还有像太子说到，华为手机绝对是非常好用的国货之光。 嗯， 之前用过很多其他品牌，对比之后呢，还是觉得华为最好用。 对， 还有小的时候就都用郁美净，就是冬天护肤保湿必备。嗯。 对，华为手机就是我最近基本都是在用这款手机嘛。但是我上次有一个在国外留学的朋友回来跟我说，其实在国外现在有一款也是咱们国货之光， 对， 一加手机 OnePlus， 是完全没有听过，但是真的是在国外遍地开花， 超级火，就是每次一个新款发售的时候呢，就是纽约大街那个 排队的能绕好几圈出来，你知道吧？啊，就是、就可能确实在外面的生态做得很好哈。 周周说到了讯飞啊，现在用这个语音文字转化、 啊、对对对对对 支持各种各样的方言，你真的都没有想象说科技可以发展到这种程度。 你知道我三年前本来打算买一个这个东西出去到日本的，他们说这个东西可以即时通讯。 嗯， 后来结果去官方网站，他说呢，他有个可以试验的功能，就是你拿微信给他发一条，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可以回一条。 对， 那我看啊、嗯，那暂时这个 够用了。就打个车什么之类的基本上也就够用了啊。 对， 还有无名八零五九说隔离空调香的不要不要的，制冷快噪音低、十多年了还不坏。 对，对，忽然让我想起了 Crocs 那双鞋，后来卖不动的原因就是质量太好、 质量太没有办法更新换 洞洞鞋，大家一人有一双。 而子琪提到了一些品牌啊，比如说像大疆，大疆无人机、确实特别棒，还有海康威视，很多朋友可能是买股票的话会知道这一家公司，但其实他做摄像头， 公司、是 就也特别厉害。 TikTok 这个不用多说了吧。还有老干妈都是出海特别成功的国货。 哎，是的啊，这个伊萨普摸摸说健力宝呀，从小就爱喝。对，小的时候对橘子汽水的认知就是健力宝。而且感觉每次只要大赛出来他就跑不了哈。 哎，是的，大家可以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称国货到底他们能有多拼呢，来说一说你超好用的国货之光，可能现在还是一些大家非常熟悉的从小用到大的品牌。稍后呢我也总结了一些我最近发现的超好用的国货小品牌、打算给大家真正的来开始种草呢。 好呀，好的好的，来期待啊。 先听一首歌吧，来自南征北战 NCBZ 地球两端。 你爱我的思考是什么样子，爱中的事情你不爱可逃避的方式，为何这感觉有一点似曾相识，不如放开手做回那个潇洒的浪子。 想牵你的手但你却搬出各种借口，可我仍然傻傻地停留在原地坚守，或许一开始就不该闪过爱的念头，所有的甜蜜也是痛彻心扉的前奏，你找不到勇气尴尬地追问你缘由，反思这一言一行试图去寻找源头，他们说我宠坏了你常常一味迁就，为你戒了酒我要如何以醉解千愁， 挂断我的胡桥中说自己在忙，很多需要你的时刻却不在场，难道你我就此冷战不想来往，我变了一岁失去了以往的开朗， 我知道你爱我的思考是什么样子，爱中的事情你不爱可逃避的方式，为何这感觉有一点似曾相识，不如放开手做回那个潇洒的浪子， 你开始叫我全名，你怀疑变得签名，丢弃了一直深情，也少了互动眼睛，或许这是我天性，我依旧爱的坚定，听太多的情歌我的痛也没减轻， 还记得当时散步在菲律宾的港湾，你搂着我的右臂一同把脚步放慢，晚霞映红你的脸颊令人流连忘返，可能是我不够优秀没他那么浪漫，我已失掉了在你眼中原有的光环，你早就不再关心我的日程和航班，心有了戒备也日渐对我提了防范，故意避开目光仿佛隔在地球两端， 挂断我的胡桥中说自己在忙，很多需要你的时刻却不在场，难道你我就此冷战不想来往，我变了一岁失去了以往的开朗， 我知道你爱我的思考是什么样子，爱中的事情你不爱可逃避的方式，为何这感觉有一点似曾相识，不如放开手做回那个潇洒的浪子， 你开始叫我全名，你怀疑变得签名，丢弃了一直深情，也少了互动眼睛，或许这是我天性，我依旧爱的坚定，听太多的情歌我的痛也没减轻， 球两端，来自南征北战 NZBZ。 从奥运会马上要开始之前一直到这几天，我相信大家在电台的各个节目，包括很多的一些电视还有一些视频的背景音乐当中，都能够听到南征北战 NZBZ 他们的骄傲的少年。哎，我昨天非常欣喜的发现了这首歌曲，我觉得超宝藏的，特别的适合现在去听。地球的两端，可能今年的这一端哈离我们不太远，只有一个小时时差的地方。 这首歌曲应该适合上届奥运会，正好巴西和我们正好地球两端。 我在想说这个端离我们是挺近的。 对啊， 但是也给大家塑造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追奥运会的时间，不用再黑白颠倒了。 是，但我觉得你说的也有道理，就是现在虽然我们不在地球两端，但是我们隔着屏幕相望，就仿佛在地球的两端，反正也去不了，对不对哈？ 延期了一年的2020第32届东京夏季奥运会在上周五晚上正式开幕了。虽然延期了一年的时间，但是这一届奥运会还是保持着2020东京夏季奥运会这样的名称啊。 对，和前两天的欧洲杯是一样的哈。 是的，那么大家在周五晚上都在各个群里面激烈的讨论着关于这届开幕式当中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点。哎，我们关注到的是歌手米西亚之前有参加过歌手当打之年，这一次呢是演唱了日本国歌《君之代》。 对， 哇，当时唱完了之后，其实很多人还蛮惊艳的，说没有想到就是以咏叹调演唱出来的这种国歌也非常的打动人心 啊。你是这么想的吗？你知道我当时看完以后什么感觉吗？我说米西亚这国宝级歌手是怎么输给花花的？ 我当然心里也有这样的想法。但当时我首先是被他的那个特别漂亮的裙子，因为那也是一个对日本设计师设计的。 对， 然后当天他还是包着白色的头巾，然后站在这个小小的升旗台上，然后非常深情的演唱了这样的一首他们的国歌啊，就很打动人。因为我平常可能没太认真，说实话我没太认真听过日本国歌，这我第一次认真听，觉得还挺感动的。那这一次呢，东京奥运会是在7月23号到8月8号来举行，历时整整是17天的时间。这次有5个新加入的项目，比如说像滑板啊、冲浪啊、空手道啊等等的。东京奥运会一共是有33个大项，最终将会产生339枚金牌。 哎，那当然呢，这个中国代表团呢这次也是参加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多的啊，全员一共有777人，其中的运动员是有431人，将参加除了冲浪、棒垒球和手球之外的30个大项、225个小项的比赛。应该来说是在境外参赛小项最多的一次了。那这次呢，这个我们的旗手呢是朱婷跟跆拳道的选手赵帅。赵帅昨天已经获得了一枚铜牌哈。 哎，是的。 而朱婷呢所带领的中国女排昨天呢是比较意外的，是0-3输给了土耳其队。但是呢后面还有很多的征程，我们可以继续关注一下哈。 是，大家关注到的这一届所有的奥运会的代表团出场的旗手都是男女两个人一起去举着那个旗杆。虽然说我们有看到说哎他们一起出来真的还挺好看的，但是你会发现男女旗手在这个步伐呀，然后身高啊，包括挥旗的这个速度上啊，经常容易打架。 有一个国家出来的最萌身高差嘛。 对， 当时有一个2米的男选手和一个1.6米还是1.5米的女选手哈。 想到上周五奥运会开幕式的一些点点滴滴，就现在想想还觉得哎挺奇妙的哈，非常新的一个感受。因为通过一个开幕式可以感受到这个国家的文化以及他想传递出来的一些信念。 哎，你最喜欢哪个部分？ 哎， 开幕式 就是奥运会开幕式，你让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吗？ 啊，印象最深刻也可以， 印象最深刻应该就是那个爵士女歌手吧。 啊， 大家都觉得她撞脸小 S， 你后来看到了吗？ 什么撞脸小 S？ 那是我最喜欢的爵士女钢琴手，哪有女爵士女歌？ 对对，钢琴手，钢琴手 上原广美，她是现在世的这个钢琴家当中弹钢琴的弹的最好的爵士钢琴哈。 是，但是现场你知道，因为她表情过于 撞脸小 S， 你们这些人关注点在哪里啊？ 所以我跟你说嘛，大家每个人看的点都不一样啊。包括其实就像你刚刚提到的说，你会想到说，哎，为什么米西亚会输给花花？ 对对对。 但只要它是一个比赛，它就有输有赢，有很多的随机偶然性，因为那些的赛事其实后来也被大家广为诟病。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来体会到米西亚精湛的唱功。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米西亚为电影《宇宙英雄之超银河传说》演唱的主题曲。

小沙粒，一场沙雨洗净空气。阳光醒来，它温柔地爬向玻璃。阵阵清风舞动思绪，有点不安。类似窗帘随风飘飘然。看着那些我喜欢的手工 cookie， 给你一半，给我一半，还剩一半。猫咪傻傻转着圈子追逐地板。下午茶，那一年夏天，白公鸡方向中带点慵懒，任时光机下这一刻如此简单的快乐。在一次窗帘的背后，看不见时间残忍。 北京时间7:36，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并且送上温馨的今天带有生日祝福音乐早餐的早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 今天我们的早餐分享人逍遥水果茶非常简单的给我们分享了一下他的美食搭配哈。其实我们的音乐早餐投稿门槛特别低， 是水果茶吗？ 就是、不是，你一看就没有仔细听。 我想说水果茶 烤面包， 水果茶那个门槛更低，你知道吧？那天有人给我推荐了一款 茶包，扔到湖里浇水， 然后放点水果呀，当然还得。 不是，你知道茶包里面就是水果茶有专门的那种茶。 你这个 更简单， 你这个太简单太简单了。 其实就是说大家把每天上班之前自己有准备的这个早餐，有精心制作的或者说只是一个简单的搭配，图片发过来，然后可以用文字告诉我们你是怎么搭配的或者怎么做的就可以了。后期的这个比如说生成长图啊，包括给大家保存啊，包括配歌曲等等的，其实都是由我们工作人员来帮忙完成的。所以只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发送早餐两个字就有详细的投稿方式了。 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国货之光啊，来说到的是你用过超好用的国货到底有哪些？ 是 红果呢说上海花露水、虎牌青羊油、风油精、石梨水、人丹藿香正气水、防暑驱蚊液呀、啊，你这感觉把盛夏消暑的所有的这种类型全部走了一遍哈。 还有无名8059说到小时候得到最大的奖励那就是北冰洋喝到爽啊。时隔多年以后也喝了不少进口品牌的橘子汽水，说实话我还是觉得北冰洋诚意最为十足， 确实好喝， 一瓶下肚，哎呀我觉得打出的不是气格，都是满满的幸福感呢。哎呀 那算了，咱们这个幸福感还是自己享用啊。感受好一点。哎，这让我想起了这个我小的时候吃的这个伊利雪糕，当时一般都是去批发。我那天还在想，这个批发当时伊利雪糕的日子已经去不复返了。我当时每次一批发都一箱，一箱只吃一周。 那你是怎么样从当时跟我们看童年照的那个身材吃到 变成小胖子的？就是跟吃这个东西有关系、啊、 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学啊！翻说国产汽车品牌也要点赞，特别是现在很多的新势力造车集合在一起，你会发现他们的一些理念，然后包括汽车，我觉得就是驾驶的感受都很棒，性价比挺高的，同价位的配置也很高，设计也在不断的创新。现在他自己开的就是国产车，再换车的话还会支持国产车。 哎，是的啊，神州说，你看他说烟台的樱桃，平谷的桃，北寨的红杏，阿克苏的苹果，其实也算是国货之光哈。 嗯，是的，还有像刚刚很多的朋友都提到了自己所开的这些新能源汽车的品牌哈，太多了，我们就不一一去点了。不过刚刚我有预告一下，说今天我其实也有准备一些安利的品牌，我自己真的买过，最近在用，而且就是周围的朋友也在管我要链接的。一个就是女生可能比较喜欢用的彩妆。 我发现你已经打开了你的淘宝链接。你这不行啊，你平常都是打开你自己写的文章， 对， 今天怎么打开了自己的购物车呢？啊， 我打开购物车，我怕念错了它这个品牌的名字，因为真的是太小众了，但真的是超好用的。 好的，那你说一下吧。 对，就是有一个修容盘，真的特别好用。 修容盘， 对，但是唐艺就是一个怎么讲，就是一个挺有名的化妆师叫唐艺，然后他自己做的一个就是彩棠大师高光修容盘。 啊，那我可以用吗？ 三色一体，你可以啊，但是我觉得它可能对你效果比较有限吧，因为修容一般就是把脸打小一点。 那对我肯定有用啊！你就相当于打瘦脸嘛。 你得把腮帮子打黑吧，就全部都 啊，就都打黑好了。这周四就交给你，好不好啊？ 哎，我觉得特别的自然，真的用起来挺棒的。 嗯， 还有就是我最近已经开始给郭 PD 安利的回力的鞋，小板鞋，特别舒服。 你给我安利那个回力鞋，我当时就去试了。 当时啊、 不适合我。 为什么？ 我的脚宽。 哦，它就可能鞋儿窄一点。 它鞋儿相对来说窄一点点啊。 是。 但是还有另外一款飞跃。 我自己就买了四双了，真的特别好穿，而且特别好搭衣服。像现在款式设计，因为说国潮嘛，就是它已经不是大家以前想象的那个设计了，它现在推了很多新的设计出来，真的很好看。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每次那个直接踩了，然后也不把鞋跟穿进去那双，就是回力吗？ 啊，不是，是 另外一双。是 吧？因为那双硌脚，所以我才把它的那个鞋跟踩下去。 是大家现在在互联网上问的很多的一个问题，说这双可以直接踩跟吗？后来后面人说想怎么穿怎么穿。 对，就是回力这双也可以直接踩跟。但是我就直接勾到脚上去，也发现非常的舒服，并不会磨脚 啊！ 哎，它很贴合，真的还挺棒的。 好嘞， 今天早安音乐秀跟大家聊到的称国货到底有多拼，来说一说你觉得超好用的国货之光。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新裤子，你都忘了你有多美。

来自西亚带来的 Unstoppable， 我觉得静宇今天挑歌是故意的啊、嗯。刚才呢放了米西啊，所以现在放西啊。一会儿是不是还要放个米出来？ 米呀、 啊， 单压。哎，今天就是这样的。 skr skr 啊， 什么呀？今天是借由最近啊，大家都在关注到的东京奥运会，哎，所以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其实这些歌手都是有一些加油打气，或者说跟奥运会有一些关系的，对吧？就是永不停止嘛，永远要向前。 对对对，但你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是真的。纯纯的应援歌曲啊！ 你想想，我今天准备的是孙楠和周深的《中国加油歌》嗯， 真的是两代这个打加油打气的大师级人物哈、啊。 但是你看哈、啊，这个加油歌不仅仅是为正在东京奥运会为国争光的奥运健儿们，还有就是正在一线为我们抢险救灾的这些人民，还有我们的子弟兵们加油的。 哎，是了啊。 今天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最近超好用的一些国货的品牌，我。正惊讶的时候，刚刚已经有朋友直接把他的消费记录给我截过来了，他说野性消费，就是你说的刚刚特别好用那个，我已经下单了。不至于吧，我带货能力这么强吗？ 他们应该是在你之前，就是你们应该是正好、哦、 没有，他刚刚说了一下，他说最近其实正在选，说什么样的修容盘挺好用的，也在问朋友、哎，巧了不是，正好听广播还听到静瑜推荐了。 那你 种草拔草超快的， 那周四真的可以给我修容吗？拿这个盘 有点难，你知道这个盘还挺贵。 哦，合着意思让我给买一份是吧？ 不是、 啊， 你用量比较大，哎、 哦， 是这个意思。 好了，那算了，我就算了，我觉得我就不用修容了，你到时候给我开一个那个瘦脸的那个特效就 OK 了。 瘦脸特效， 好吧，我们来再看， 给你打到、 哎，看看其他的朋友啊，只好空白的说，要用到超好用的国货，还得是。必须少不了遍地开花的中石油和中石化呀。 嗯， 只要看到这俩 logo 的话，就觉得没有到不了的目的地，也没有开不走的车。 对、 哎， 还有衣服方面，神州说羽绒服里面，比如说像波司登啊、君羽啊、斯凯勒、极寒系列，可不比某些品牌差。 嗯、 其实衡量你这个就是品牌的羽绒服实力很简单，就是你看一看南极和北极科考就知道了。 嗯， 就是在科考站当中的工作人员穿的都是这个品牌的服装，那他得有多抗冷啊？ 嗯，周周这边有一段文字啊。昨晚我在秋名山输给了一辆五菱宏光，它的速度很快， 嗯， 它惯性漂移过弯，我只看到它车上写着修补房顶漏水。如果你见到它，麻烦告诉我，周六的晚上我会在秋名山上等它。 这是国货之光吗？这是什么？这是 五菱宏光嘛？对啊。 六一跟我们分享了一下，说上海药皂的硫磺皂，这个超好用，我自己买了好多块啊。因为就是经常如果说被螨虫叮咬，特别是夏天的话，背上会起那种红点点，或者说被虫子咬过的那种痕迹。然后只要坚持用这个药皂去洗，基本上都可以消下去。但我之前一直觉得就是用一个肥皂就是去涂有点不太方便，我就一直特别希望它能够除一个沐浴露或者是那种泡沫状的。现在他跟我说已经升级出了沐浴露跟洗手液了，除菌除螨的效果超级好，而且物美价廉，洗完也不会觉得皮肤挺干燥的，真的挺支持、 啊、 好了，我要去下单了。 好，现在就去哈。 成功种草。 对，羽毛驾到说呢，这个蜂花护发素以及龙虎牌的清凉油，还有嘎了油，啥牌子的不知道。哎，对，还有这个百雀羚啊、玉美净啊、雪花膏啊，都是挺不错的哈。 嗯，大家都可以去分享一下，今天在上班路上跟我们说说你用过的超好用的国货之光，称国货到底能有多拼、 嗯、 野性消费的时刻已经正式到来了，来看看大家到底能有多野。 好嘞，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音乐秀，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一些比较热门的演出，就是在北京仁义实验剧场舞台登上的，马上就要上演的苏联剧作家阿尔布卓夫的名作《老式喜剧》。 哎，是前苏联的剧作家啊，阿尔布卓夫的喜剧啊，这个《老式喜剧》。那这部呢是由来自于班赞指导，李幼斌和史兰芽夫妇联袂出演的小剧场的作品，在2019年首演之后呢，就随即发现了引发了一组观影的热潮。这一次呢，二轮上演仍然是时下小剧场舞台当中的热门剧目啊。 其实大家现在已经可以开始抢票了啊，如果现在还有这个余票胜出的话，因为我们都知道北京人艺的票挺难买的，但这次是小剧场而且是实验剧场，可以去碰碰运气。 嗯， 这部剧呢将人与人之间温暖真挚的情感深沉又婉转地呈现在了舞台上，将会一直持续演出到8月9号。 嗯，哎，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李荣浩，喜剧之王。

坚持了这么多年吧，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回报了。 而中国举重代表队所代表的中国力量更加没有让人失望，在接下来的两场比赛当中都让人热血沸腾。首先出场的李发彬获得金牌，并且打破了总成绩和抓举成绩的奥运纪录，为中国代表团赢得了第五枚金牌。值得一提的是，他挺举当中的金鸡独立也成为了网络热词，受到世界各国观众的热议。赛后他也相当兴奋， 今天很紧张，然后紧张的话就是动作比较着急，还有核心比较强，能抢得回来啊，有点解脱了，就是压力一下子全没了，那种感觉，那个能拿到金牌，自己一下子压力就没了，就这样很开心。 而随后出场的胜利军则把当晚的比赛推向高潮，在他抓举150公斤和151公斤意外不成功之后，落后哥伦比亚老将莫斯克拉6公斤。而随着挺举莫斯克拉180公斤成功，此时的胜利军只有直接加重12公斤到187公斤才能够实现逆转。他能够做到吗？ 187公斤， 你看，直接要187，翻战成功， 漂亮，漂亮。 这是现场激动到失控的声音。举重迎来大逆转的胜利军也在赛后表示， 没办法，必须起来，这是我上一届的愿望传承到这一届来了，机会在眼前，我不能再错过了，终于感觉心里面内心的释放出来了。 从里约奥运会的赛前抽筋遗憾退场，到今天东京奥运会的惊天逆转，胜利军经历了成长，也变成了中国力量的最佳见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李荣浩的《成长之重量》，把这首歌曲送给胜利军以及中国举重队。只有经历了成长，才能够感受到生命的重量。 天亮了还是睡不完，想了很久，妈妈讲要经过大川，翻几座山，要不平凡好像很难，有时候被俗人批判很难接手，有时候朋友背后说我想笑，就假装路过一笑而过，算了忘了当了这些吧，又没什么好怕，这不就是我吗？难道忍了怂了说了那些话，只为了讨好他，那不就错了吗？天吧，天就那么大，我又不是不敢闯荡几年，大不了哭个几晚。成长之重量无法计算，太多难忘，这条路好长，去的地方有时候 思慕想听奥运，郭鹏思萌为你解锁东京奥运会的独家视角。 北京时间的8:08，哎呀，怎么办？我现在看到这个数字就要想起来2008年8月8日开幕的北京奥运会。今天又听到了我们的朝思暮想听奥运，这段时间真的奥运是大家绕不过的一个话题了。 是，然后这两天呢，大家说这个，刚才有人评价说，郭 PD 现在连自己都不想播报了， 就是、 直接让运动员自己讲。 对，运动员自己说。 你问问静瑜哪个简单啊？哪个难？ 对，其实从我们制作的角度来讲的话，这样想给大家更丰富的听感嘛。 对， 在上班路上也能够听到为我们国家争光的这些运动员们他们的声音， 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对不对？ 嗯，是的。那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这个互动话题呢，其实也跟最近啊、一些就是大家关注到的社会的一些热门话题有一些关系啊。除了今天大家愿意继续跟我们聊奥运啊，看到一些奥运赛场上的一些故事，或者说看到开幕式当中的一些经典的场景，继续跟我们聊之外呢，我们也想跟大家聊聊最近的国潮。哎，先请大佐跟大家说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在河南特大暴雨之后，众多国货品牌纷纷捐款，像 To be number one 的鸿星尔克硬是拿出了营业额的一多半，护颜果汁破产重组也要献上一份力量，蜜雪冰城本是受灾群众也要用你爱我我爱你的诗情画意捐出自己的一大份爱心。这样的事迹被网友们发现之后，那可不得了了，短短几天硬是把多家品牌的商品买到断码断货，甚至在夏天都穿着羽绒服去刷街。当然还有好多又好笑又感动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国货和国民当中。这几天的我呀，真的是喝着奶茶吃着方便面，脚踏基本穿不坏的运动鞋，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那今天呢，称国货到底能有多拼，就来说一说那些超好用超好吃的国货之光吧。赶快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些超好用超好吃的国货之光吧。 行了行了行了，这个洗脑的旋律到这里就可以了。是 好了， 大家可能最近熟悉它是因为某连锁品牌奶茶店的一个洗脑的广告歌曲 某雪冰城嘛。 哎呀，但其实啊，人家是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美国歌。 是了哈， 今天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称国货到底能有多拼，来说一说你觉得超好用的国货之光，依然会获得我们由杭州娃哈哈集团，哎，这也是国货之光提供的价值300元的2箱娃哈哈营养早餐，还有1箱娃哈哈营养快线。 对，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不要忘记在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之后呢，加上你的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哈。 是，跟我们来聊一聊称国货到底能有多拼，说说你觉得超好用的国货之光。其实国潮体现在方方面面，包括音乐方面。接下来听到的就是来自锦麟和音雀视听带来的《空山新雨后》。 山风轻百回，檐下落花随流水。如果擦拭曾经用你柔情换我的眼泪。 对面那车突然开大灯，什么都看不见。 安全驾驶，请正确使用远光灯。 不负等待，唯有超越期待。全新第四代汉兰达现已全面发售，风云行 APP 在线订车，订单进度全程可视，交期更透明，购车更无忧。广汽丰田。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面向北京市管公积金客户推出中银易贷个人网络消费贷款，正常缴存客户均可申请，额度最高20万，贷款年利率4.32%起，随借随还，按日计息，无需抵押担保。 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即可申请，最终结果以实际审批为准，贷款资金仅限消费用途，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我想要的车险能帮我解决所有用车问题。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发生事故， 人保直销车险理赔全程托付服务， 车子脏了， 人保直销车险洗车服务， 车身划痕， 人保直销车险喷漆修复服务， 轮胎破洞， 人保直销车险补胎服务，你还有什么问题？ 投保电话是什么？我要赶紧去投保啊！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人民有期盼，保险有温度。 早安音乐秀，今天和大家一起来撑国货啊！野性消费者们今天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当中分享一下了。大家现在在听天 FM 的直播间当中种草拔草一步完成，比如刚刚我提到了六一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上海药皂，就是生产的这个就是可以除螨虫的，包括现在还有生产出洗手液啊、沐浴液等等，立马就有朋友晒出来了截图说，六一这你说的那个我就下单了，你确定是这个款吗？ 对， 大家现在开始自己种草自己拔草。 王小帆说的这个我觉得有段时间在外网当中呢确实看的是特别明显哈、啊。他说、你觉得超好用的国货之光马应龙，有段时间呢就是马应龙那个他们去贴眼睛你知道吧， 就是当眼霜用、 啊、当眼霜用。 然后有朋友上次我们推荐完了之后过来问我说，因为我去查了马应龙没有眼霜啊，我说他是没有眼霜，就 是、但 是 他拿那个当眼霜用 妙用、 哎、 神州说作为医务人员牙膏我还要想推荐一下重庆的冷酸灵，牙敏感的可以不用舒适打了试一下冷酸灵、我个人觉得效果会更好一些。 哎，还有呢国货之光有的人说 Six God 呀，六神对不对哈？ 就是喷一下，特别是夏天在外面有蚊子真的挺管用的。 哎， 艾拉0117说，静云刚刚介绍了彩妆，哎，我特别想跟大家说一下谷雨的睫毛泡沫水还有光感水真的挺好用的、今年第一次尝试我又回购了两瓶。 谷雨的那个啊， 就是谷雨品牌的泡沫洁面水还有光感水。 我发现咱们俩确实盯的这个目标不太一样啊， 我都在盯彩妆。 对，我就盯到的是红果的天府号肘子月盛斋牛肉啊， 哟香的啊。 对， 你要这么说了，那我必须要把各地的这个就是好吃的水果都给你捋一下了。刚刚有一个朋友啊，这是用户 1840IG， 他说到了汇源果汁、南街村方便面、新疆的葡萄哈密瓜、德州的扒鸡、烟台富士莱阳梨。 我觉得它不是各地的，它这是原来绿皮火车全国走一圈，你知道吗？ 好吃的， 就是走到那种卖扒鸡的地方，就很多老乡会给你顶上来吧，那个扒鸡啊， 都给大家马 现场交易，对对对， 是的。还有像日清语文提到的说茶叶呀、吴裕泰、张一元、丝绸之路出口的不就是茶叶吗？中华五千年的茶文化，这些东西太棒了。 是用户8216，哎呦，我说到了一个就很就是之前确实也穿过，但是后来发现很不适合我的牌子，美特斯邦威哈，男装非常棒。比进口大牌穿的这个舒适大方时尚得体，可惜呢好像没有能够坚持下来。对我来说主要是它的最大码我也穿不上。 你就跟刚刚我们两个 是上窄款， 我说回力超好穿，他说飞跃超好穿，后来发现说是鞋的款式不一样，一个适合窄脚，一个适合宽脚。但是现在有更多的国货品牌崛起了，给大家的选择的余地也非常的大。今天我们一起来撑国货，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超好用的国货之光，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面向北京市管公积金客户推出中银易贷个人网络消费贷款，正常缴存客户均可申请，额度最高20万，贷款年利率4.32%起，随借随还，按日计息，无需抵押担保，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即可申请，最终结果以实际审批为准，贷款资金仅限消费用途，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早音乐秀，今天除了聊国货，还有很多的朋友在跟我们分享最近在东京奥运会上感受到的一些荣耀的瞬间。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东京奥运会的推广曲之一 Colorful， 这是由14组艺人来共同演唱的。 歩き出そうと手元にあっても tears off your eyes. Yeah. Together we stand, we shiggity shine. Tell everybody that it's time. 一人じゃないんだ。時を超え、空を超え。この音の音、皆、この desire、yeah. We are the flame and we are the light. Passing it over to you, makes it bright. 僕らが染める色づく世界へ No matter where you go It's light up the world so colorful One dream, one team Together we will be as 没时间保养爱车，人保直销车险帮你免费代办，专人上门接车 ，4S 店保养全程监督，真省心。没时间年检车辆，人保直销车险帮你免费代办，专人上门接车，检测完毕即刻送还，真省时。没时间修车理赔，人保直销车险帮你免费代办，专人上门接车，修车理赔一站办好，真省力。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还有更多轻快服务。 风雨中送伞，征途上护航。 4001234567。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深。 早安音乐秀，今天哎呀，大家好忙的，一边跟我们分享着奥运会的点点滴滴，另外一方面呢，还要跟我们说一说自己觉得超好用的国货之光。投稿太踊跃了，我跟 PD 已经分成两个派别了。比如说我在关注到的就是女生比较关注到的彩妆类啊、美食类啊，然后 PD 那边在关注到大家特别喜欢用的一些电子产品啊、服饰类啊、等等的。 是，你像 GGG 呢说匹克的太极系列。超舒服的运动鞋，有一种踩屎感。这词儿，哎，怎么说呢？我第一次听，我就觉得很不舒服。但是后来踩了一下试试，很形象。 行了，大清早的，别给大家，又是 你那天不是跟我也这么说来着吗？ 我没在节目里跟你这么说吧？ 差不多这个意思啊。 面包诗诗提到了说，哎，静云要推荐彩妆吗？我最近用的那个 Color K 的唇釉，还有 Into You 的唇泥，都超好用的。哎，这两个现在评价也挺多的，我也好多朋友跟我种草。 哎呀，我终于有点体会到你听我在聊体育资讯的感觉了。你刚才说那些东西，每个字都是中国字。 但是你就是 连起来我就听不懂啊。 说点你 什么彩泥？彩泥是小朋友玩的那个 唇泥。 然后你的嘴唇上每天还抹泥还是吧？ 不是，就是它其实也是口红的一种， 哦、 只不过现在有很多，比如说唇釉、唇彩、唇蜜、唇泥， 对， 都是一个东西，你知道吗？ 晨曦这个东西我知道，大宝 SOD 蜜呀、啊， 哎呀， 是你我每 天 是你我每天早晨一句大宝天天见啊，天天邂逅，日日相约，而且还有就是维生素 E 乳，这都是物美价廉的好产品啊。 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讲一下称国货到底有多拼，来说说你觉得超好用的国货之光。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中国首部真人加 CG 剧集《故宫里的大怪兽之动光宝石的秘密》，这也算是另外一种方式的国货了。 哎，是的，这次也是发布了片尾曲的 MV， 歌曲呢是由希林娜依高来惊喜的献声。这次呢，歌曲的旋律呢是很朗朗上口，而且呢是有点这种。同琴伴着这个整个曲调的一种感觉，所以呢会跟人生起到一种非常完美融合的作用哈。 是，这一次的故事讲述了一个11岁的普通女孩李小雨在故宫意外地捡到了一只非常神奇的宝石耳环，由这次就开始闯入到了隐藏在故宫里的神兽世界，开展了一段不同寻常的奇幻冒险的故事。因为希林娜依高的声线也非常的特殊，很高很清澈，所以这次在这首歌曲当中我们来感受一下点亮世界。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十点，悉尼。十四点，胡努鲁鲁。十八点，纽约。二十点，里约热内卢。七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北京时间8:30，早安音乐秀在欢乐大家上班路的同时，也为大家来分享一下最近国家大剧院的一些新进的演出资讯。 哎，原生态的民歌呢，是中华民族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在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当中，不同地域环境所孕育出的千差万别的文化，丰富多元的原生态的民歌，也是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哈。 这次2021的八月合唱节，将高水准的原生态合唱搬上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这次也力邀到了壮族坡崖歌书合唱团，还有黎平县的侗族大歌艺术团，以及五彩云霞彝歌队、飞跃彩虹多民族童声合唱团，以及31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将带来原汁原味的演绎。详情大家可以登录国家大剧院的官方网站去了解一下。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给我的爱的来的魔咒，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 早安，热流行。 早安热流行又出炉了，今天的这个热流行我觉得就没有什么歌曲能比得上正在进行当中的东京奥运会当中的所能够给我们提出那种音乐的体验哈。 对，没有什么可以有这样的悬念让我们来关注到的，就是东京奥运会上面的一些音乐。 是 除了一开始跟大家提到的这一次由米西亚现场去献唱啊，但其实关注到整场之后，大家可能都就是 主题曲哪去了？ 对，就有一个疑问说主题曲呢？为什么没有主题曲的表演？因为其实也跟延期有关系。去年的时候其实是公布了主题曲，而且是把上一次的东京奥运会的主题曲做了一个全新的改编，出了一个2020版。但这一次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并没有在开幕式的表演当中有表演主题曲。但是呢，大家关注到的是这一次的奥运会运动员的出场背景音乐。太好玩了，因为都是动漫主题曲。 对，就是让很多的动漫的游戏玩家呢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其实你知道，如果把时间拉远到5年前的话，在这个当时的里约奥运会当中的最后的8分钟日本的表演，当时其实让全世界动漫迷都非常的高兴。因为当时其中里面有各种足球小将啊、哆啦 A 梦啊，很多形象都出现了。但这次呢，开幕式没有看到任何一次。但其实呢，这个彩蛋就埋在刚才说到的 BGM 是 啊。 日本的游戏音乐伴随着各国的奥运代表团入场，那么他们的这个背景音乐设置还挺有深意的，也让很多的玩家特别的激动，可以算是一个游戏界的大联欢了。比如说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有一些时空之轮啊、勇者斗恶龙啊、索尼克啊等等的复古的游戏，也有一些像尼尔这些相对比较新的一些热门的作品。 对，这应该来说能够在奥运会这样的场合当中作为官方音乐出场，是这个影响力当中的一种提升了。也有很多资深玩家呢，听到了音乐响起，第一反应是，哎，我是不是切错台了？第二，这是奥运会。 对， 但是你再想想，你正在看到的就是各国的入场的人员，比如说有那种什么绝美的天使的面庞啊，还有就是大家刚才一直安利你那个汤家的 汤家小哥， 全身涂满油的汤家小哥，对不对哈？ 我回去再看一下，说实话我真的是没注意到。 美好的肉体啊！ 这次呢，爱玩游戏的人应该都知道索尼克了，而我们中国代表团出场的时候恰好背景音乐就是索尼克。哎，我发现就是看完了之后网上还是大神很多呀，立马就扒出来了，他说，哎，我觉得日本这次选择索尼克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入场音乐其实还挺好理解的。 为什么？ 因为比如说索尼克这个小家伙跑起来特别快，拥有的技能大部分都是跟 跟速度有关的，比如什么旋转冲刺啊、光速冲刺啊等等的。在速度方面，索尼克就没怕过谁。嗯，所以你看，从这个方面来形容中国，是不是也挺好理解的？ 这样说好像也有点道理啊， 对吧？你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发展非常迅速，对不对？ 哎，你看， 还有比如说高铁建设这方面速度惊人，是不是跟索尼克还挺像的？ 你要这么说，哎，我忽然觉得他的解读很像静宇你每次推歌的这种节奏，哎， 嗯， 就反正我总能给你解释出一个点来啊。 可能大家更多关注到的是这一次我们的奥运旗手，大家看到了朱婷还有跆拳道选手赵帅，然后没有关注到这样的一个背景的音乐，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自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时候的一个背景的音乐，哎，我突然觉得这个节奏挺棒的，要么咱收了当电乐吧。 你这个事儿不用跟听众商量，你跟我说说就行了啊。 大家觉得怎么样？ 对啊， 什么都不跟听众商量呢？我们早秀这么尊重听众的意见。 那我们下次放出一趴，让大家去挑一下啊。 好了，它是一个纯音乐，我们就来听一听，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索尼克啊，当然还有很多，比如说像《勇者斗恶龙》啊、《最终幻想》啊、《怪物猎人》等等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索一下这一次的奥运代表团的入场仪式，每个国家配的还都有一些变化啊。 哎，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吧，这是米津玄师来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创作的应援歌曲《红辣椒》。 曲がりくねりはしゃいだ道、青葉の森で駆け回る、遊び回り日差しの街、誰かが呼んでる。夏が来る影が立つ、あなたに会いたい。明日も晴れるかな。パプリカ花が咲いたわ。晴れた空に種をまこう。ハレルヤ夢を描いたなら、心遊ばせあなたに届け。雨に冬り月は陰り。影で泣いてたのは誰？一人一人慰めるように誰かが呼んでる。喜びを数えたらあなたでいっぱい。帰り道を照らしたのは思い出の影帽子。パプリカ花が咲いたわ。晴れた空に種をまこう。ハレルヤ夢を描いたなら、心遊ばせあなたに届け。愛に行くよ並木を抜けて歌を歌って、手にはいっぱいの花を抱えて、ラルラリラ。歌を歌って

这是来自告五人的《爱在夏天》，想不想要在美好的夏天来一趟说走就走、充满了无限惊喜的火车之旅呢？ 嗯，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哎呀，最近又有新玩法了。上周刚说了这个亮马河可以坐游船了，今天就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过来照片了啊，就是晚上自己坐着船去亮马河，然后在朝阳公园还有蓝色港湾转一圈，真的还蛮新奇的。 自己坐着船啊？ 对呀、啊，自己坐、嗯、你不知道吗？ 哦，好吧，我 就是现在开那个游船了， 我还以为是一对 自己划是吗？ 对，我还以为是一对、 一个人是吧？ 对啊，自己坐着船感觉有点孤单呐、 营造这个氛围。当然我觉得如果要坐绿皮火车一起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惊喜之旅的话，可以带上朋友、 哎、 因为上周六首趟北京到承德塞罕坝方向的京津冀旅游班列载着兴奋的游客们从北京站出发了、 嗯、 这次呢将会带着游客在四天的时间内游览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太阳湖景区、玉道口大峡谷这些风景秀丽的地方，还会举办一些比如说像特色篝火晚会啊等等的，听起来就觉得挺爽的。 对，也可以去切身体验一下这个天高气爽、河湖纵横、水草丰美的塞罕坝的美景。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去自驾草原游了，又能感受到这个小时候各种吃、各种坐绿皮火车的感觉，最主要的是窗外的这种大草原。 嗯， 所以呢放假吧，我们要不要一起走一下？ 我们俩不能一起走、 嗯、 我们俩只能分开走，因为毕竟要陪伴大家在上班路上。 那你先走、 你明明是你先走好吗？谁马上要休假了？逼着我先露出去。 你不要说这么早嘛，真是、啊、 嗯，这样吧，先给你一首歌吧，然后祝你休假有个好心情。而且呢七月八月本来也就是大家集中休假的时间，而且小朋友们也都放暑假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汪苏泷的万有引力、还有什么好去处，来分享给我们吧。 在操场等你，夏天真的是暖暖可以带你去吃草莓冰淇淋。如果你有一点坏心情，我为你弹消防圆舞曲，听到这首轻松的旋律，好像吃了夹心巧克力。当我偷偷看你，当我偷偷想着你，像是深奥的问题，我们的爱情是丘比特安排的游戏，像老人的傻傻分不清。你说靠在我的肩膀有心电感应，说不清又不像是梦境。我们的爱情是两颗星星眯着眼睛，还是命中注定我们会在一起。牛顿说过有种东西叫温柔引力，下一场大雨，我和你正在雨中穿行，收集每个点点滴滴。喜欢你瞪着的大眼睛，对什么事情都很好奇，每天拿着苹果想定律，该爱到吃饭都忘记。当我偷偷看你，当我偷偷的想着你，像是深奥的问题，我们的爱情是丘比特安排的游戏，像老人的傻傻分不清。你说靠在我的肩膀有心电感应，说不清又不像是梦境。我们的爱情是两颗星星眯着眼睛，还是命中注定我们会 利，可能通过一两件好物，哎，大家惊觉地发现，哇，现在国货不仅仅是设计上、质量上，包括价格上都太有优势了。所以今天感谢大家给我们推荐了这么多的好物啊，衣食住行方方面面，包括像现在，因为我们刚刚推荐了大概一到两款的这个彩妆，然后呢，大家都过来纷纷跟我说，静瑜，还有那个玉泽，玉泽国货之光，我当然知道。但是我到目前为止还没用过，为什么抢不到？每次进到李佳琦的直播间，我都没有抢到过玉泽。 是，但是你知道，就是现在呢，就是国货已经就是方方面面都有了。比如说之前大家觉得比亚迪应该是一个造电动车的企业，对不对哈、 嗯？ 但是呢，用户1840说我的比亚迪 A5 一样超级棒，而且关键是疫情期间口罩奇缺。比亚迪开始生产了很多口罩，记得吗？当时啊， 哎，是的，刚刚还有朋友给我们直接发了一张图，他说：“你看这个是不是像白猫洗洁精？”哎，这是白猫出了二代了、 嗯， 跨界推出了一款跟洗洁精一模一样的饮料。 对， 就是你看起来真的特别像当时拿在手里的洗洁精，不过就它可能有一个小腰线啊、感觉起来其实我在想它喝起来会是洗洁精的味道吗、 嗯、 那应该有点诡异吧。 对，但是你知道就是国货的质量的证明是什么？哎，今天有人已经提前破了我明天准备用的梗哈。 嗯，你要说什么？ 昨天呢，就有几个中国记者呢在日本的奥运村周围看到一位白俄罗斯的记者，然后一看、 嗯、 一回头一看他的背包，你的背包竟然是13年前北京奥运会那个背包。 对 对，然后呢，而且关键那个背包的设计的样式各方面 是 跟我们小时候的书包很像。 哎，对，大家就说北京奥运会当时准备的这个媒体书包这么好用吗？都13年了，大家还在背。 他说真的很好用，因为当时2010年的时候，平昌冬奥会的时候，当时很多人就背着这个书包去的，但是当时只有2年嘛，大家觉得还好哈， 就质量好， 13年还能背， 嗯。 什么样的质量哈？ 哎，但你确实提到了奥运。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推荐一部电影，这个电影讲述了五个少年意外组成了一支花样男子游泳队。 这个厉害哈， 男子花游啊！所以呢，这次的这个电影就是关于他们之间的故事的。 嗯、 电影叫做《五个扑水的少年》，已经开启了超前点映。 嗯、 8月13号已经定档，将会上映了。 对，想起这个反串的感觉，或者是这种怎么说呢？这种反转感哈，大家可以去好好感受一下《五个扑水的少年》。 我觉得你好。你要不要加入进去，就改成五个扑水的少年和一个滑水的少年。 五个扑水的少年和一个滑水的胖子。 来听听唐汉霄的普通，也是这部电影的宣传推广曲。 曾觉得我很普通，世界上那么多的人啊，平庸似乎不可怕，是谁打消了不切实的梦，无数次想象自己淹没人海中，偶尔会觉得自己也与众不同，成为谁口中的那个谁，可能还碌碌无为，即便你说我在痴人说梦。如果我注定普通，也要仰望那片星空，哪怕你说没有用，做一场梦扑一场空，孤独的路一定有风，不为命运吹动，哪怕有10000分之一也往前冲。如果说我的世界不能等到天空， 听完以后我有一种真的现在就想炸到水里面的感觉，就我再也不要当一个普通的胖子，我要好好的去努力的滑，我要一步一步往前滑。对， 哎，但我觉得你看影片定档在8月13号，但其实特别适合在奥运这个周期去看。 嗯， 可能意外组成了一个男子的花样游泳队，面对大家的不信任和嘲讽，内心燃起斗志，完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花样游泳队表演的故事。 是，而且再加上我觉得这个 没有你，没有你，没有你， 你不是让我加进去吗？ 人家是8月13号上映的一部电影，但 但其实你看最近看这些奥运健儿的故事也让我备受鼓舞，比如说帮我们中国代表团夺下首金，也是整个东京奥运会首金的射击小将杨倩、虽然年纪很小，但是她从10岁还是11岁开始就已经进入到专业的射击队当中去训练了、与此同时也没有放下自己的学业，而且自己考进了清华。同时大家去追踪了一下她的微博，发现这个小姐姐特别的可爱，就真的是追星然后两不误，发现她真的特别喜欢蔡徐坤还有喜欢白敬亭。 你的点都在哪里？咱们能不能说说他们的奥运的拼搏精神，最后落到了蔡徐坤和白敬亭身上？ 我就想说就是自己的偶像 也可以追， 激励自己前进。看小姐姐现在就是我的偶像，就是你看既考上了清华， 你下步 同时还拿上了奥运首金。 你准备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考到哪里？ 我先从追星开始吧。 还有下一步的计划呢。 好了，感谢大家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的互动，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好的国货品牌，同时还有东京奥运会的一些故事。明天依然是关于东京奥运，我们有特殊的环节朝思暮想看奥运。同时呢也要跟大家一起在上班路上分享更多有意思的故事。最后一首歌曲还是来自唐汉霄的这首普通，我们就把它听完吧。我是金鱼， 我是郭鹏，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接下来的汽车音乐会，明天再见喽。 明天喽。 记得时而抬起头仰望星空，我可以在那狂风暴雨之后等待彩虹，哪怕是一场阵痛，一声叹息，一句嘲弄，再闯入茫茫人海中坐着。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这个夏天，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圣火逆时空点燃，照亮充满希望的未来。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为奥运健儿加油。圣火照亮希望之路，音乐连接永恒未来。 暑假托管班订餐选丽华快餐，兴趣培训班订餐还选丽华快餐，新鲜健康安全美味，订餐就选丽华快餐。 心无所限，即日起购丽车三可享首付20000，月供低至2588元，一选方案祝您轻松还款无负担，遇享高品质 SUV 的同时从容拥抱精彩生活每一面。详情咨询一汽大众奥迪当地特许经销商。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 8501-3833 8501-3833。